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我哋嘅建筑二嘅时间咧，会同大家咧，今次去到美洲嘅地方咧，去同大家睇下入面一啲城市嘅设计啊，同埋咧亦都睇下一啲历史嘅故事啊。喂，今次咧阿仙奴带我哋去呢个城市咧，我睇啲图片嘅时候，或者之前已经听你讲述咧，佢有个好靓嘅名嘅，即系叫做墨西哥嘅威尼斯。 系啦， 真系一听完之后就即刻好想去下，真系大家都去过威尼斯啦，可能对于嗰度嘅城市嘅面貌都好有印象，或者好多人都会好鍾意。咁但系原来墨西哥入面都有个威尼斯嘅，咩回事呢？真系啊！ 系你啊错啦！嗱，今时今日咧，好多人讲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咧，通常游客都会避免去嘅，因为一嚟咧就觉得哇治安唔系咁好啦，二嚟咁啊成个城市好污染啊，交通又多，即系啲建筑物又旧旧地咁样，佢就冇其他譬如墨西哥嘅一啲小镇啦，或者一啲马亚维斯咁出名，所以咧反而好多人咧就落脚咧掂一掂就走噶啦。 嗯， 反而咧我觉得咧墨西哥城咧可以代表咗成个墨西哥嘅历史，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有时间咧，一定要去睇，仲要系咧摆多五六日去慢慢去细味嘅城市。 系， 同埋你讲下讲墨西哥嘅威尼斯啊，咁但系大家都知威尼斯咧就好细嘅，同埋就基本上人丁啊好少嘅，但系墨西哥城咧人口啊多到不得了啊，咁如果人口计嘅话咧，佢哋两个咧相差咧就真系接近咧几百支，啱啱到但系挨近一千倍。如果计原住民，即系就咁住喺度常住人口计啊，因为威尼斯十万零人住嘅啫，但系依个墨西哥城咧过千万人啊嘛， 系啊，成二千万人，基本上咧就而家拉丁美洲最大嘅城市嘅，亦都全世界最大城市之一啦。我谂系我哋咧建筑业讲城市咁多个城市之中咧，嗱上个礼拜我哋又讲建内咧最细啦，而家就跳最大嘅一个城市。 冇错，即系睇你点计嘅。嗱，譬如同佢相比，可能系北京啦，或者系东京啦。咁但系都系北京同东京咧，就睇点划界嘅。即系如果个即系划阔划窄咧，就喺呢三个城市就可以增就系最多人口。咁喺九十年代咧，墨西哥城都有长期时间系世界第一位人口嘅。 系啦，咁我哋咧其实上嗰几集咧，其实主力都系讲旧世界啊嘛，非洲啦、中东啦或者欧洲啲地方啦。今个星期咧，我就跳去呢一个美洲啦、新大陆啦，因为咧，我哋又进入一个新嘅时代，就系大航海时代。 系啊，因为之前我哋讲一啲宗教嘅兴起啦，咁而跟住落去讲紧就系之前我哋喺上一个系列讲城市嘅时候咧，咁先奴都同我哋讲咗一啲喺新世界嗰边究竟啊，由西班牙或者唔同嘅一啲欧洲嘅国家啊，去到嗰边去做一啲嘅殖民地嘅时候啦，吓咁啊，嗰阵时候会有点样嘅发展啦，咁而墨西哥都是一个好重要的地方啊！如果大家咧真系都同一时间咧，又想可以睇下我哋即系一啲图片嘅话咧，其实都可以上到去我哋 rthk.hk 嘅。咁啊喺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入面咧，咁就一边咧睇住我哋嘅图片啊，亦都有好多系阿仙奴去提供噶啦。咁然后咧就一边听住我哋讲下墨西哥城嘅故事啦。咁啊头先讲系大航海时代啦，咁而呢段时间其实有冇啲咩特别嘅同墨西哥好有关？关系嘅可以讲下， 喂，不如问一下阿卓然兄啦。嗱，我哋由旧世界要新世界嘛，咁即系大航海时代喺当时嘅欧洲一定影响咗某啲嘢，啲人先会出海啦。不如你讲下点解啊？ 几个大嘅变化嘅，咁就即系蛋间讲在地理大发现，我哋话即系嗰个探险航海喺西欧开始越嚟越多。咁其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喺其中一个嘅契机啦，即系运动。咁但系其实最早嘅时候咧，都系发现到嘅，即系中美洲出边嘅啲岛啦， 加勒比海 系啦，即系喺加勒比海范围嘅啫。嗰条路线。为什么是在加勒比海很简单的，因为顺住我们的心思叫地球自转偏向力，同埋那个风向呢，我们只要在葡萄牙那里一出海呢顺行呢 順住咁去咧，就係、是、去到呢個嘅加勒比海噶啦。咁、嗯、就唔使轉舵，唔使直去就係、是。咁所以當時其實就係揾到啲咩就係當咩啦。咁所以喺最早嘅時候發現呢隻新大陸咧好細嘅，即係個島嚟嘅啫。咁但慢慢咧，隨住個太平航海慢慢轉成一個貿易航海啦，同埋種種嘅變化，一陣間我再補咧，佢講咧就開始咧滲入到去中美洲嘅熱向南走啦，同埋向北嘅岸咧都開始慢慢被發現。咁其中個兩個元素要講嘅就係咧喺16世紀初咧有幾樣嘢，除咗太平航海開始蓬勃之外咧，仲有1515年嘅宗教改革。15年嘅宗教改革之後咧，新教開始喺歐洲咧就帶嚟一個巨大嘅震盪。咁然後咧，當時嘅好多嘅舊教啊，即係我哋話羅馬天主教嘅內部咧，都開始要諗呢個革新嘅問題，即係點樣要革新？點解？因為歐洲幾乎一半嘅地方當時變咗宗教改革嘅熱點啊！咁諗下點樣做呢？咁佢教會嘅力量開始衰落，或者我發覺好多地方都傳教有啲問題。咁所以呢，好多舊教嘅即係羅馬天主教嘅人呢，都樂意呢去唔同嘅地方呢，隨住嗰啲探險航海呢去周圍去睇同埋探索。咁大家可能聽過耶穌會啦，喺耶穌會就去秘魯啦，去亞洲啦，去日本啦，去中國啦。咁另外同今日主角有關嘅墨西哥呢，最早踏足嘅教士呢就係方濟會嘅，咁都係羅馬教廷。咁就有所謂嘅墨西哥12門徒嘅，就有12位教士咁就去探險。咁所以呢一个嘅航海，当然我哋知道嘅墨西哥嘅征服同军队有关系啦、 嗯。 但同一时间咧，同教会好早系尝试去新大陆去传教咧，其实都有关 系。系啊，嗱，如果关于哥伦布咧，点样揾到新大陆嗰啲栅岛咧，我哋下集会讲。因为下集就要讲圣多明哥啦，佢系第一个殖民城市，都系讲加勒比海嗰边历史。咁今日我哋讲翻去中部美洲啦。 嗯、 其实咧喺哥伦布或者西班牙人咧未去到呢一个新大陆嘅时代咧，中美洲。或者中部美洲或者南美洲咧，基本上都已经好多文明存在啊嘛。譬如上集我哋都讲过啦，喺南美洲当时最兴盛嘅就 系 印加王国。咁而喺中部美洲咧，包括今日嘅成个北美洲地区最强盛嘅文明咧就系、是、阿兹特克文明啦。咁、 嗯、 我谂好多人讲墨西哥咧，通常啲人就会谂起玛雅文明啊嘛，系、 嗯、 咪？咁啲人就话啊，墨西哥唔系玛雅咩？因为今时今日咧，好多嘅旅游景点都系玛雅为主嚟嘅，全部都喺南边多嘅。咁点解咧？其实玛雅咧去到西班牙人嚟之前咧，基本上咧已经系没落紧噶啦，佢仍然存在。但系咧，因为玛雅咧系以城邦制为主嘅，咁所以咧佢哋唔系一个好强盛嘅帝国形式出现，变咗系好多唔同嘅城市外，大家互相可以通商啦，个关系比较好啦。咁所以咧后期咧去到佢嗰个版图咧，亦都同我哋今日讲嘅阿兹塔克唔同嘅，佢系比较占据喺危地马拉啊或者墨西哥嘅南边，所以咧同我哋今日讲嘅阿兹塔克咧，佢基本上咧就系佢嘅邻居咯，可以讲话。咁但系咧喺阿兹塔克咧，佢喺13世纪开始咧就喺墨西哥中部出现。咁、 嗯、 当时咧其实墨西哥中部咧已经有好多原住民噶咯。 系啊，我哋话成个嘅阿兹塔克，我哋形容阿兹塔克嘅时候咧，其实有几个代表嘅。第一个阿兹塔克就讲紧一个地方，其实简单讲就系墨西哥呢个范围嘅地方。嘅嘢啊，都會叫阿茲特克文明嘅東西。第二個咧就係、是、講裏邊咧曾經同西班牙軍隊接觸嘅阿茲特克帝國，呢個第二個。咁第三個阿茲特克咧就係、是、一個文化解釋嘅阿茲特克，咁就係佢周邊啦，即、就、係、是、所謂中部美洲範圍入邊所有類似嘅模式。咁佢個文明咧，可能其實阿茲特克之間內部嘅部落咧互相爭戰嘅，一間咧可能敵對嘅，但係佢哋算係宗教啦、文化啦、信念咧係可以互通同埋共融嘅。咁譬如話有啲即係佢哋崇拜鷹啊、狼啊，譬如我哋都知道阿茲特克嘅其中一個起源就係仙人掌上面有隻鷹嘅，你揾到就係啦。咁呢啲嘅信念啊、信仰啊，或者話相信一啲人祭啊，或者一啲嘅動物嘅祭祀係同可以神可以做溝通啊，咁會有啲嘅神廟。咁呢啲部分其實佢哋之間係相通，因為你都理解即係佢除咗同西班牙軍隊接觸之後先有文字歷史啦，之前都無從稽考，咁你都好難去重新去重塑翻所有文明之間啊，每一個故事啊齊曬啊，佢哋部落係點啊，冇一種咁嘅歷史嘅書寫。咁當然有啲文字啦，但係佢唔係我哋今時今日嗰啲咁精細可以咁表達力咁強咁完善嘅文字啦。咁、但係可以要講呢個阿茲特克 area 同埋個範圍咧，講咩咧就係話佢哋嘅人口嘅數量啦，佢哋嗰個文明嘅規模啦，其實係非常之巨大嘅。咁大約咧有啲人都認為咧，成個中美洲墨西哥中部一直咁延伸去咧，可以有3000万人至到6000万人咧，喺当时系居住紧嘅。咁所以简单讲咧，依次嘅征服咧，西班牙嘅征服啊，要嚟侵略或者叫征服乜都好啦，其实系讲紧系对付紧几千万人嘅。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基本上嗰阵时咧，喺西班牙人未嚟之前咧，呢个地区咧喺墨西哥嘅中部山谷，即系今日墨西哥城附近咧，佢已经好多唔同嘅部落住噶啦。 主持：暹奴、曾卓然、 冯杰。 呢、這个阿兹特克究竟是边个系嗰个发源者啦？因为当时咧就好多唔同嘅部落啦。咁但系真正发源嘅嗰个民族咧叫墨西卡。其实墨西哥点解叫墨西哥？都系因为墨西卡，因为英文叫 Mexico 嘛，就变咗后屘变咗 Mexico 啦。咁呢班人咧其实本身唔系嗰度嘅原住民嚟嘅，佢系喺北边墨西哥嘅地区慢慢咧就移落咗嚟嘅。咁当然都系传说啦，讲话佢哋当时咧会根据太阳神嘅指引，就带领到佢咧去到。墨西哥山谷中部嘅一个山谷咧，嗰度有个湖，喺湖上面咧有好多岛嘅，其中一个岛咧就好似头先阿卓然讲咗啦，就见到咧有一只鹰喺一个仙人掌上面咧担住条蛇，咁佢就觉得啊呢个系神灵显示啦，所以我就要喺呢个岛咧上面起佢哋嘅首都，就系咧呢一个。特洛奇特奇兰啊，哇，好难读。 系啦，但系喺个岛上面起一个城市都，即系今日我哋听话，真系好似我哋香港咁样，喺个成个 人工岛系咪？ 人工岛咁样去起出嚟，咁但系当时系讲紧系十四世纪嘅时候，咁嗰个能力或者个科技上面，佢哋系点样做得到嘅咧？ 嗱，先要讲啊，即系唔单止系喺个湖上面起个城市咁简单嘅，嗱，就要睇翻地理，好多时中美洲好奇怪嘅城市咧。山岳圍繞嘅，咁山岳圍繞好困難咁入去有個湖，咁原來喺湖上面咧就起城市，即係佢唔係佢喺嗰啲山岳圍繞嘅盆地凹咗去嘅位做，佢有個湖咁喺湖度再起，咁就好艱難嘅諗下，即係簡單講就即係自己揾有個山圍繞自己，然後喺上面又要填海， 即係點解揾啲平地起咧？係 咯， 就係因為有神靈指示啊嘛， 係啦，所以咧即係叫迎難而上啊嘛， 係啦，咁當然啦，呢個都係傳說啦，咁但係真係嘅，咁當時咧其實今日墨西哥山谷咧，大家而家見到嘅墨西哥咧，基本上你唔會發覺湖嘅，但係咧其實墨西哥咧城。所有地方以前都有一个好大嘅湖嚟嘅，咁而咧嗰度有好多嘅岛啦，你当好似千岛湖咁样啦。咁其中一个岛上面咧，佢哋就发觉我要开始喺嗰度起佢哋嘅城市啦。咁、那个岛本身唔系好大嘅，慢慢咧佢哋就用一啲当地人用嘅方法叫湖田啊。咩叫湖田呢？因为咧佢哋嗰阵时咧其实有一种嘅耕作嘅方法，就系将一啲湖边一啲沼泽地区，因为佢嗰啲泥土咧比较湿润啦，可以种咗一啲水稻。佢哋慢慢就会将嗰啲咁嘅地區咧，就會用一啲木同埋一啲水草咧，扎咗一個底先，變咗個框之後咧，就喺上面咧再擁啲泥啊同埋水草，就變咗好似一塊地咁樣。咁因為呢啲泥土咧比較濕潤咧，佢就可以種嘢啦。慢慢呢個方法咧，佢就變咗我哋建造呢個城市嘅方法咯。咁初頭咧，其實佢都係想用一個農作同埋捉魚為生嘅一個民族嚟啊嘛。即係我都係想揾個地方住啫。咁慢慢咧，佢哋本身除咗話想生存之外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幾宗教為主嘅一個部落啦。因為當時中部美洲其實都好多神靈嘅，佢哋都係信一啲唔同嘅一啲，譬如太陽神啦，或者雨神啦， 都係萬物有靈啦、圖騰啦，即係唔同嘅動物啊、大自然嘅有威力嘅嘢都會信奉。 係啦，其實咧呢一個特洛奇蒂特蘭基本上咧，你可以当系咧一个咧超级大嘅一个神智嘅城市嚟嘅，即系佢系个中心广场咧，基本上咧就系以拜神为主嘅。咁慢慢咧，嗰啲住屋啊，或者嗰啲田咧，就系一啲配套啦。咁因为头先我讲咗，佢系用啲湖田嘅方法啦，所以通常咧呢湖田最简单就用方格去做。咁每一格一格慢慢咁样向外延伸咧，呢、這个湖。中間個島咧就慢慢變咗一個咧，即係人工島咁樣。咁但係因為佢係用湖田嘅方法嘛，咁所以咧佢唔係用 fill 曬成個湖嘅概念，佢係咧喺湖田同湖田之間都留翻條水道。咁慢慢咧呢個城市咧就真係河套貫穿啊，亦都有路，咁佢可以陸路又得，用水路又得，咁啊變咗真係一個威尼斯。 係咯，大家都知咧，即係威尼斯嘅城市而家裏邊建築物咧就係用大嘅木裝打底，打落個叫海床啦個底嗰度，咁然後就浪起嗰啲建築物噶嘛。咁所以同呢一個當然有啲唔同，但係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尤其係外邊睇落去咧，可能都有啲好接近嘅感覺。 但係唔同啦，我覺得一個感覺好唔同咧，就係因為咧威尼斯始終。 终系一个比较自然啲去发展嘅一个河道交错嘅城市啦。但呢个咧，因为系人工做嘅，咁所以咧，所有都系方格，亦都系几完整嘅方格。所以睇落咧，就哇，好多一嚿嚿方格都好似西多士咁样啊，浮晒喺湖面。咁当时咧，其实西班牙嚟到咧，佢哋以为咧系一啲浮喺度嘅花园嚟嘅。佢哋咧唔知道咧，呢个咧系一个好有设计城市。咁所以咧，佢哋都话哇嚟到好惊讶啦，因为咧呢个城市咧喺西班牙嚟之前咧已经有成20-40万人，咁而个面积咧佢系超过有10平方公里啦，即系大过今日嘅油尖旺加埋1.5倍。咁呢个全部都系用即系人手去做出嚟嘅。咁而佢最中心咧就系佢哋嘅祭祀广场啦。祭祀廣場咩唔同呢？其實呢喺中部美洲呢好多嘅古文明呢佢都有祭祀廣場嘅。咁但係通常祭祀廣場呢都係一個空曠嘅地方啦，就俾佢哋進行好多嘅一啲祭祀活動啦，唔會有任何建築物阻住嘅。咁但係呢個祭祀廣場唔同啦，佢嘅面積好大，有500米×500米，即係個概念係咩呢？就係、是、我諗有成幾十個足球場咁大。咁佢裡面呢就唔係空曠嘅。佢同其他嘅中部美洲文明不同咧，呢、這個廣場咧係一個方正嘅廣場啦，四周咧都係有圍牆圍住嘅，而裡面咧有好多組唔同嘅建築物，包括有啲神廟啦，有啲神職人員住嘅地方啦，一啲祭台啦，同埋咧最緊要咧就係佢中間咧就是一個主要嘅大神廟。咁呢個大神廟咧又同其他嘅唔同嘅喎。如果大家咧有睇過一啲譬如關於瑪雅文明嘅一啲位置咧，通常我哋見到瑪雅金字塔咧都一個噶嘛。咁譬如好出名嘅 Chichen Itza 啦，呢啲都係一個單一金字塔上面有個神廟。但係咧喺呢一個特洛奇蒂特蘭咧，佢唔同咧，佢就係雙神廟。點解咧？就係兩個金字塔黐埋，由上面有兩個神廟嘅。咁所以咧，佢亦都會有即係兩條樓梯咁上到去嘅。咁可以講下呢啲雙殿嘅金字塔有乜咁特別啦？喺古代嘅中部美洲文明咧，佢哋成日覺得咧，呢啲神廟咧，如果力量要好大咧，佢必須咧要喺舊嘅神廟外面再起多一陣。其實個概念咧，有一次咧俄羅斯娃娃嘅，即係一個咧就套住一個嘅。咁當每一個領袖者咧，佢統治嘅時候咧，佢都要表示到啊，佢自己比之前個統治者更強盛咧，佢就會喺原有嘅神廟外面咧再起多一陣。咁即係佢都會套多一個金字塔。喺頂又會套多個新嘅神廟， 大件事。 但 係 啲人覺得起咁大 入去噶嘛，係嘛？你需要入去噶嘛？但係 舊 嗰 個就唔入噶啦，舊嗰個就唔入噶啦。佢就會覺得咧，因為咧我包咗舊嗰個啊嘛，所以我個神力係更強嘅。咁所以咧，當好似喺特洛奇蒂特蘭呢一個城市嘅呢個雙金字塔咧，其實裡面係包咗7層喺度嘅。 咁但系嗱，你意思系冇将旧嗰个拆嘅， 冇噶， 纯粹啊出边凹咗一个上去， 系啦，即系俄罗斯娃娃咁样，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要入入面嘅空间嘅时候，其实我系入紧之前嗰个空间，定还是系 冇噶啦？之前嗰个咧只系包住噶啦，咁你就入唔到之前嗰个啦。 咁咪变咗一个即系一个圈咁样围住佢啦， 起出嚟嘅金字塔底咗咁 啊。系啊，即系你一个凹住一个，一个凹住一个，慢慢就越嚟越大，真系好似俄罗斯娃娃咁套住。咁所以佢哋系唔会想入翻旧嗰个噶啦，因为佢觉得最外嗰个系最强啊嘛，佢已经包含咗之前咁多个嘅神力啦嘛，咁亦都系咧会方便佢哋咧觉得嗰个统治上有权威啦，因为我又会比之前嗰个更强，咁而呢一个咁大型嘅金字塔咧，话真系都几犀利噶，佢咧嘅制造咧，佢会根据当时某一个嘅日照嘅时间啦，会有一个光去射入去嘅，咁所以佢都系有一个咧叫做天文嘅计算咧，佢先可以做出呢一个咁样嘅神庙咯。 咁但系嗱，头先我哋讲话水道啊，将佢成为一个即系一个湖上面嘅人工岛啊，而有咁靓嘅神庙啊，其实呢啲我哋今日系咪已经见唔到啊？ 喺、嗱，今日咧就真系见唔到啦。咁又要讲翻咯，因为去到西班牙人啊，喺16世纪初嘅时候咧，佢哋咧最初都系喺加勒比海嗰边揾资源啦，但系咧后屘发现到有中部美洲，其实咧佢系比较早就去到墨西哥嗰边嘅。咁当时咧有一个叫 Cortes 嘅探险者啦，其实佢偷地过咗去先嘅。咁后屘咧就撞到咧呢一个城市，即系唔打唔撞，佢又发觉哇，真系好靓啦，成个好似一个哇河道贯通嘅威尼斯啦，神庙好巨大啦，同埋咧当年咧其实呢个神庙北边咧有另一个姊妹城嘅，个姊妹城咧就叫特拉特洛尔科。咁咧佢就系距离呢个特洛奇蒂特兰唔远嘅啫。咁但系咧佢就有区内最大嘅市集。呢、這个市集咧嗰阵时西班牙嚟到咧就话每日咧有成6万人喺嗰度买嘢嘅，系乜 乜嘢嘅商品啊，一啲医药用品啊、衫啊、食品啊都可以买到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非常之犀利嘅市集，亦都系当时呢成个城市嘅商业中心啦。咁呢个姊妹城呢，其实后期呢都俾特洛奇蒂特兰呢就侵平咗嘅。咁所以当西班牙人嚟到时候呢，呢、這个姊妹城呢已经合一咗做一个大嘅城，都系叫做特洛奇蒂特兰啦。咁佢哋去到嘅时候，哇，真系觉得，哇，点解呢嚟到中美洲呢一个咁大嘅文明嘅呢？咁通常呢啲咁嘅外来人好奇怪，咪见到哇红酥绿眼又唔知咩人。咁皇帝呢就真係出嚟即係欢迎佢啦，啊我就嚟欢迎下你啦。咁但係佢又真係遇到突袭喎。 嗱，佢有两样嘅。嗱，第一两要讲嘅就係呢，喺阿兹特克文明呢，佢哋里面有个宗教有个观念嘅，就係话呢现有嘅王国呢终归呢会俾曾经嚟过嘅一啲神啊重新返嚟呢所毁灭嘅。 嗯， 即係佢会有一个旧嘅神会返嚟毁灭而家呢个王国。咁所以你先要制止嘅。OK， 个 reason of 制止就係你要制止个天，等嗰啲神保佑你唔好过嚟将你嘅王国毁灭。OK。咁所以西班牙嚟到嘅时候呢，一睇就只係旧神嘅使者啦。你明白，即係佢哋个样一睇就只係。 係囉，入八苏啊。 係囉，佢哋一睇就派嚟个灭我。咁所以佢心理上面係震撼同抵抗能力係好薄弱。所以皇室又好成日大家做咗你参加个祭祀，睇下我哋嘅祭祀几咁虔诚啦，种种嘢。咁所以係带有一个咁嘅色彩嘅情况而嚟㗎。咁呢个第一。咁而但係呢，其实西班牙嘅军队嚟嘅时候呢，其实佢哋好多个人呢，其实本身咪被佢本国所不容啊。即系简单讲，就系一啲有牌嘅烂仔，即系佢哋系烂仔嚟嘅。咁但系佢哋咧就冇啊，烂仔咪去学方咯，去勇武咯，系咪？咁去打人咯。咁即系再去探险嘅时候咧，其实系带有想占领野心好强。所以佢嚟到嘅其实一心系想抢嘢，佢冇其他谂法。咁所以西班牙军队嚟到，其实就有心就想打呢个王国。咁所以譬如第一次交锋嘅时候咧，已经喺呢次嘅祭祀嘅时候咧，趁佢做祭祀嘅时候咧，西班牙军队其实唔系好多人，但系已经系发动突袭，就系、是、因为佢祭祀嘅时候进行咧，其实已经死咗萬几人。但你谂下，呢一个只系漫长嘅维持六七年嘅西班牙征服阿兹特克嘅起点，所以其实佢系不停咁样有呢一啲形式嘅杀戮。 系啊，都可以讲下阿兹特克嗰个帝国啦。其实佢由十五世纪开始咧，佢就有同几个城邦夹埋咧，就变咗一个咧联盟之后咧，就越嚟越劲啊。咁、本身咧，佢就喺墨西哥嘅中部山谷嘅啫嘛，慢慢咧就去到去北边同埋南边嘅，即系贴近今日嘅墨西哥湾啦，同埋太平洋嘅版图啊。基本上係佔咗今日大約一半嘅墨西哥嘅土地，咁所以咧係好強盛嘅帝國嘅。咁但係咧，阿茲特克咧有啲唔係好同，因為佢當時咧以前阿茲特克未統治嘅時候咧，當地嘅城邦咧都係用一個進貢制嘅，即係大家咧講和就唔會打交嘅。但佢哋咧就唔係，即當阿茲特克統治嘅時候咧，佢發覺咧佢要軍事侵略，所以佢咧就發動咗一啲嘅榮耀戰爭啊。咁當嗰啲人咧打輸咗之後咧，就捉佢做奴隸啦，或者就要我嚟祭神啦。有啲咧就会将佢啲头颅咧全部切晒出嚟咧，就会摆喺佢侧边咧，就有一个叫骷髅骨嘅墙，就去嚟恐吓其他嘅城邦啦。嗱，如果你唔听话咧，你就会咁样噶啦。咁所以结果咧，其实咧，当西班牙嚟到咧，见到佢哋有活人祭啦，见到佢哋会有咁多骷髅骨头咧，就话：，哎，这个好唔文明啊，呢地方，所以我哋一定要铲除佢嘅。咁变咗咧，变相咧，阿兹特克咧，佢哋其实最终咧，点解会咁没落得咁快咧？其实并唔係話西班牙人好強盛啦，當然西班牙人都好多 tactics， 好多蠱惑嘅方法令到佢哋死啦。咁佢哋最後一場仗呢，其實呢佢哋西班牙人再返嚟嘅時候呢，佢哋退守到呢頭先我講嘅特拉特洛爾科嗰度，因為嗰度係成個城最北嘅地方嚟嘅。咁佢哋呢嗰陣時候咪死守，守咗三個月之後呢，最尾真係缺糧缺水之後呢，佢哋就呢一個嘅首都咧，終於就俾西班牙攞咗啦。 係啊，兩點要講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嗰個殺人啊，同埋嗰個人際咧，喺佢哋個文化本身咧，就唔係一個傷害嚟嘅。 嗯， 即係如果大家都有睇咧，即係最近好知名嘅一出卡通片咧，就有講到即係啊，原來每一年都可能有即係亡靈節啊，墨西哥好相信嘅，佢相信可以同死去嘅親人可以重聚嘅咁樣。嗱，可能都睇過呢個卡通片。其實當佢哋嘅文化嘅根源就係咁，生同死之間唔係一個完結，佢哋係會相信嘅，佢哋死亡即係去咗另一边，佢哋有机会继续去重聚，而人祭本身系一件荣耀嘅事，即系佢死咗之后，佢系会被即系尊重嘅。咁一其一啦，其二咧就系正话有讲到咧，其实主要即系可能大家都听过，其实主要个问题系天花呢个嘅细菌疾病。咁我哋话欧洲嘅病人去到就带咗天花去啦。咁天花点解喺欧洲咁盛行嘅原因，因为欧洲咧有一个好强嘅畜牧业啊，即系话佢哋会养猪养牛，然后攞去食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睇翻咧拉丁美洲咧，基本上唔食大量嘅畜牧嘅猪同牛嘅，咁 佢哋食嘅係啲大型嘅雞啊，一啲嘅鴕鳥啊，一啲咁樣嘅形式嘅一啲嘅動物。咁但係你都聽過，可能拉丁美洲好出名羊駝喺阿根廷，即係佢食嗰啲係唔同嘅種。咁佢哋都唔係用圍圈咁樣餵食嚟養嘅方法嘅，佢哋係半放生咁樣去養。咁所以咧，嗰啲細菌嘅天花呢種細菌咧，基本係獨特於歐洲人先有。咁而天花咧係病過一次之後，如果你唔死咧就會好翻。咁所以整個歐洲人或者大部分亞洲人，包括中國人咧，其實佢嘅後代基本上都對天花係好強嘅抵抗力嘅。 因為之前死過一陣， 死唔去啊嘛，死唔去冇事。咁但係拉丁美洲咧就大件事啦，人口高度密集，你諗下一個市集60,000人，你諗下一次突襲幾百人嘅軍隊突襲一次都係45,000人， 啲 咩意思咧？高度密集。缺乏呢個抵抗力嘅結果咧，就係、是、有大量嘅人同一時間係病倒，咁同一時間病倒啦，有外敵啦，帝國處於衰落嘅邊緣啦，同埋阿茲達克嘅帝國本身同外來嘅敵手之間嘅交互咧，幾樣壓力咧，就令到呢個曾經強大嘅帝國咧係速亡嘅。 咁而就喺西班牙人咧就攻佔咗，亦都咧就係令到阿茲達克呢個文明就已經係沒落啦。由呢個咧特洛奇蒂特蘭咧就真係。譯名咧就變成一個墨西哥啦，咁跟住落去嘅故事又點咧？嗱，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講啊。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溫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嘅殺戮，憑吊輕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仙奴曾卓然、冯杰。 今晚嘅建筑二咧，同大家讲咧，今日嘅墨西哥嘅首都墨西哥城啊，今日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庞大嘅城市啊，咁样都绝对会系我哋喺建筑二先奴为我哋所讲嘅城市入面啊，最大最多人口嘅集啦，一个城市啦。咁我哋之前咧已经根据翻一个时序啦，咁就讲喺呢个城市之前啊，当佢咧仲系阿兹特克文明嘅时候咧嘅样貌系点样啦。咁但系后来咧西班牙人咧去到攻占呢个城市之后咧，就将呢个地方咧就改咗名，就叫做墨西哥。咁亦都系因为喺呢个墨西卡人嘅城市咁样嘅意思啦。咁跟住落去嗱，我哋头先都讲到就系、是、其实有好多咧阿兹特克嘅。嗰啲城市設計啊，或者係啲好靚嘅神廟啊，其實今日都唔再見得到啦。其實係咪都係因為當時西班牙人嚟到嘅時候，將呢啲即係都全部要剷走曬啦，冇曬咁啊？ 梗係啦，因為其實第一樣嘢佢剷咗就個名，因為我今日講咗咁耐咧，特洛奇特蘭都係特別難讀嘅， 特蘭啊， 係啦，咁所以咧真係哇，覺得好難讀嘅呢個名，所以第一樣嘢就改咗叫墨西哥啦。咁其實墨西哥城咧前面係叫墨西哥嘅，因為嗰陣時咧成一區墨西哥呢個地帶咧就係叫做新西班牙呢個殖民地，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墨西哥只係一個城市嘅名嚟嘅啫，系独立之后咧，就将佢变咗做一个国家名啦。咁所以殖民时代咧，佢叫墨西哥嘅。咁呢个城市咧，佢当时本身系好靓嘅一个阿兹特克城市嚟噶嘛。所以西班牙咧，佢就唔系谂住去破坏呢个城市嗰个本身嘅路网或者佢嗰个布局，佢只系想咧冇咗佢本身有嘅阿兹特克嘅特色啦。譬如佢就铲晒啲神庙啦。其实咧都几同之前我哋讲印加嗰个经历系好相似嘅。佢又系揾当地人啦，将佢拆晒佢本身嘅神庙啦，然后咧就将佢神庙就起去新嘅教堂啊，啲皇宫咁样啦。 嗱，佢呢个好简单嘅啫。第一样嘢，宗教原因啦，一定拆晒佢神庙嘅，然后即系换教堂，然后喺教堂度咧就将嗰啲神像嗰啲样咧就改少少，改到咧同佢哋本身阿兹特克嗰啲神嘅样系好接近。咁然后咧就话俾佢哋知，你入嚟拜就得噶啦。咁而阿兹特克人咧本身真系比较纯良啲，可能啊，即系佢哋即系觉得啊，管治阶层都系奴役啊，或者个奴役本身都系好合理。咁所以佢哋即系换咗个阿头之后咧，佢哋就继续咁样 换咗殖民者咯。 咁所以墨西哥里面好多古仔噶，即系话拆嘅过程里边又好唔同嘅地方喺拉丁美洲呢啲咁嘅拆卸啊、破坏自己文化嘅人咧。 好多時都係自己去做嘅，即係佢哋叫佢哋啊，你哋幫手拆啦，你哋去做。 係啊，同印加有啲唔同嘅，因為印加始終咧，佢哋嘅民族性好強啦。咁我之前都講過啦，其實阿茨特克咧好多唔同嘅民族噶嘛。當時咧，其實末期咧已經好多內部嘅紛爭，佢哋唔係好中意墨西哥人嘅，即係覺得佢太惡啦，又走去殺人。咁所以咧，當西班牙嚟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又反而有喂叫其他嗰啲民族喂，你不如幫我加入軍隊，同我打其他嘅民族，我就佔據埋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相對咧，阿茨特克成個即係好多唔同嘅民族，佢哋咧唔係咁多打壓，反而係將呢啲人咧帶咗去咧中部美洲唔同嘅地區，將佢個文化咧有啲咧係傳承咗落去嘅。咁當然咧都係以西班牙殖民地嗰一個文化為主啦。咁呢個城市咧，其實咧同之前咧特洛奇特蘭咧嗰個設計咧，基本上係差唔多，佢都係 overlay 喺上面嘅。咁但係個市中心就唔同咗啦。之前我講嗰個神智廣場咧，500米×800米咁大咧，佢就冇用到，佢反而荒廢咗，就當咗係一個石礦場咯。你咪將嗰啲神廟啊，我嚟拆咗就用石頭去起其他嘢啦。咁反而咧就喺佢呢一個神智廣場咧，本身咧喺佢嘅南邊咧有一個方形廣場，細一倍，係250米×250米。咁呢個廣場咧，以前咧喺阿茨特克嘅時代咧，都係一個市集嚟嘅。咁但係就冇之前我講特拉特洛爾科咁大啦。咁但係都係佢哋日常咧，佢哋賣嘢嘅地方嚟嘅。咁西班牙就覺得啊，呢廣場都夠大啦，咁不如咧就變咗我哋嘅主廣場，就係、是、個 Plaza Mayor 啦。呢、這個廣場呢亦都係成個設計嘅核心地帶嘅，因為呢之前呢呢一、這個人工島呢，其實呢佢有好多嘅河堤嘅河道呢，其實係會駁返去個湖邊嘅一啲主要地方先可以走㗎嘛。咁佢亦都呢啲路呢仍然係留返喺度嘅。咁但係西班牙人呢就唔會好似阿茨特克人咁樣呢，佢哋比較尊重大自然。因為阿茨特克人呢，佢哋明白呢，如果佢哋要喺一個湖上面生活呢，一定要同大自然一齊去面對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湖咧其實每年咧都有泛濫啦，咁佢哋咧亦都會做咗一啲人工嘅河堤咧，令到嗰個湖水咧泛濫冇咁嚴重啦，同埋佢哋亦都會因為做咗河堤之後咧，令到佢本身嘅湖水咧個鹹度冇咁高，可以方便種植啦，同埋捕魚，咁所以咧好多嘅諗法咧都係比較同大自然咧貼近。佢點解要保持河道咧？因為咧佢覺得佢唔可以完全改變大自然嘅，佢要同佢共存嘅。但係西班牙人咧就冇呢一個概念，佢嚟到覺得呢河好煩喎，我啲馬車我點去行啊？ 嗰啲都唔係自己地方，佢都唔覺得係自己嘅土地。 係啦，咁所以咧，佢一嚟咧就將之前河道填滿曬，我就唔要河啦，我就變咗做路啦。咁慢慢咧，將呢個城市咧嘅河嘅湖嘅部分咧，慢慢咧越嚟越擴張啦。咁我哋講下個大廣場啦，大廣場都好緊要嘅，因為今時今日咧，墨西哥城嘅最中心地方歷史城區嘅中心咧，嗰、那個廣場咧就係由呢一個大廣場慢慢演變而嚟嘅。咁呢個廣場咧，頭先我就話啊，冇之前個神智廣場咁大啦，但係咧佢呢個面積咧，亦都係全個拉丁美洲喺殖民地時代啊係最大廣場嚟嘅。今時今日都係其中一個最大廣場咧，因為之後有好多嗰啲新嘅城市嘅做啲超大嘅廣場啊嘛。咁但係歷史上咧，呢、這個廣場咧係非常之犀利嘅。喺殖民地時代咧，佢一邊喺佢北邊就係大教堂啦，咁呢個好需要就係西班牙人嘅一個宗教統治啦，等陣會講下大教堂個設計啦。咁另外一邊咧就係佢哋嘅市中心啦，一邊咧就係佢哋當時嘅統治者嘅皇宮，即係佢哋阿頭住嘅地方。咁呢啲咁嘅建築物咧喺最早期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係一啲好靚建築物嚟嘅，慢慢咧就演變咗啦。咁最初都係會用翻當時嘅文藝復興嘅建築形式啦去設計啦。咁慢慢咧，佢都係試過多次唔同嘅重建之後，就先變到而家咁嘅樣嘅。咁呢個廣場咧，其實去到獨立嘅時候咧，佢就改名叫 Sukarno。 Sukarno 係咩意思？即係而家我哋中文，我哋睇翻就叫做憲政廣場。 係 嗱，咁係啦，咁但係 Sukarno 係咩意思？ 嗱，憲政廣場咧就係個真名 official name 嚟嘅。Sukarno 咧，其實喺墨西哥咧，如果你去好多城市咧，嘅中心廣場都叫 Sukarno 嘅。咁但係呢個名咧係源自翻呢個憲政廣場，因為當年咧喺墨西哥獨立嘅時候咧，有一班人咧就喺呢個地方咧，佢哋就一齊宣誓對一個新嘅墨西哥嘅憲法嘅宣誓。咁當佢獨立完之後咧，佢哋就於是咧就想喺度咧起一個叫獨立紀念碑，咁啊整咗個等喺度嘅，佢有個紀念柱嘅等喺度。咁 機喺度。 係啦，但係咧。就冇起到喎，最後 又冇錢咁樣， 唔知點解冇起到。咁咧變咗咧呢個咁嘅地基，呢個咁嘅柱等咧，其實就喺西班牙文叫 Sukarno 啊。 OK， 咁所以佢哋之後就呢個花名咧叫 Sukarno， 咁慢慢就變咗係廣場嘅代名啦。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咧，其實真名真係叫憲法廣場嘅，因為佢嗰陣時係憲法讀嘅地方嘛。咁但係咧一般人咧都叫 Sukarno。咁即使而家嘅地鐵站啊， 都係叫 Sucalo 嘅。咁呢個咩？ 柱等。 係啦，而佢好多大，譬如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第三大城市嘅中心廣場都係 Sucalo 咯。咁咧 Sucalo 呢個名咧，其實係源住墨西哥人嘅語嘛，所以呢個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墨西哥本土嘅感覺。 系啊，要讲嘅就系嗰个墨西哥独立，其实咧，你睇翻成个拉丁美洲依一个时期咧，都系独立浪潮嚟嘅。咁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就系当时嘅拿破仑咧，就系占领欧洲啦，好大部分嘅地方，包括咧入侵个西班牙同葡萄牙嘅。咁大家有印象，葡萄牙皇室仓皇啦，走去巴西啦。咁西班牙皇室冇走去拉丁美洲嘅土地。咁所以拉丁美洲嘅西班牙殖民地咧，好多咧就独立咧就分为咗好多唔同嘅本来嘅种族辖区咧，就分为咗好多嘅省嘅国家。咁所以依个时候嘅独立咧，其实系一个当地嘅白人。嘅獨立嚟嘅，咁佢同我哋今日嗰種拉丁美洲風情嗰味道咧，有啲唔同啊！即係想象翻佢哋其實都係白人啊，只不過係喺西班牙 出世 過一輩，或者咧佢同當地嘅 混合人 混合啊，但係主要咧其實都係白種人為主 嘅。嗯，係啦，咁嗱，講下今日憲法廣場啦。其實之前殖民地時代嗰啲建築物咧，好多都改咗嘅，除咗個大教堂係仍然喺度咧，其實側邊譬如咧，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叫做。國家皇宮，國家皇宮咧都係一個幾重要的建築物嚟嘅，因為喺廣場嘅東邊啦。咁呢個皇宮咧，其實都改建過幾次嘅。佢而家咧都係類似係新古典嘅形式去設計啦。我覺得最特別咧就係裏面咧，佢有好多壁畫。佢咧嗰啲壁畫咧就係講咗成個墨西哥唔同歷史啦，包括可能喺阿茲特克時代啦、殖民時代啦，點樣被侵佔啦。咁所以咧呢壁畫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入去睇下嘅喎。咁佢成個建築物咧本身咧都係開放俾即係所有嘅市民或者遊客去啦。咁同埋咧佢周邊咧所有建築物咧，佢都係一啲政府建築物嚟嘅，包括咧佢有一邊就係市政中心啦。咁但係咧另外一邊咧，佢又想維持有一個商業嘅味道喎。咁點解咧？因為喺殖民地時代咧，其實呢一個地方咧係一個大市集區嚟嘅。咁佢當時咧都有一啲叫做 merchant portals， 即係一啲商人住嘅一啲嘅屋。咁其實喺殖民代早期嘅時候咧，西班牙咧本身咧就想呢個地方咧就係白人先嚟到嘅啫，當地人就唔好啦，佢隔住咗。咁但冇辦法，因為當地人咧喺度生活咗太耐，成日喺度買嘢，咁你點趕走我啫？咁結果咧，佢呢一個廣場側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商店。喺16至18世紀期間，仲有好多商販喺中間，即係好多啲小販喺度。其實呢個文化咧，到今時今日都係嘅。我記得我去墨西哥城嘅時候咧，我喺2004年去嘅時候咧，廣場就去今時今日，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比較政治核心嘅地方啦。咁好多人咧都唔敢喺嗰買嘢嘅。咁但係咧，圍繞廣場側邊嗰啲路咧，哇！呢嗰啲小販咧係不斷延綿到咧成個街咧好多嘅地方嘅。咁而憲法廣場咧，今日嚟講對於成個國家好緊要啦，因為好多一啲重要嘅，譬如一啲升旗儀式啊，或者一個元首想換嘅時代啊，一啲加冕儀式都可以舉行啦。同埋最緊要咧，憲法廣場係一個人民嘅中心啦，所以咧好多歷史上嘅一啲革命啊，或者啲反抗，或者一啲示威遊行，都會係由呢開始咯。 主持：先奴、曾卓然、冯杰。 之外咧，我哋睇墨西哥城咧，头先都有讲到就系、墨西哥人嚟到嘅时候都会起教堂啊嘛，咁所以我哋继续睇翻即系一啲教堂嘅建筑嘅时候咧，呢、這个墨西哥城嘅主教座堂咧都系一个十分之宏大嘅建筑嚟嘅。 系啊，头先阿徐都有讲啦，西班牙人嚟到，咁啊梗系要 宣教啦， 要宣教啦。咁有啲唔系好同嘅，其实拉美洲好多地方都系咁噶啦，因为当地本身啲人都有一个佢哋会信其他本身佢哋嘅主噶嘛，或者。啲神啦，咁有咧要傳教咧比較難啲嘅，咁所以佢哋咧最初都會混合一啲咧啊，你嘅神咪即係我嘅神咯，你聖人咪即係我啲聖人咯。 依一個係啊嗱，即係具體嚟講咧，就係話點樣在地化。咁咧在地化咧，成日同羅馬教廷係有爭拗嘅。我哋話依個浪潮叫做反宗教改革運動啦。咁譬如耶穌會咧，啲好新派嘅嚟到亞洲好多地方咧，就可以 改嘅，即係你冇緊要嘅，你變一啲諗法都 OK。咁成日咧，通常變嗰啲神父好變通，翻到去羅馬教廷咧就俾人鬧。你明嘛？即係改到個耶穌像咁樣，你都 但係我要人哋信啊嘛。 係啦，咁但係你咪就好多時天主教就係處於一個咁樣嘅一個狀態啦。喺宗教改革之後，所以點樣在地化一直都係天主教面對嘅困難，亦都係個難題。咁你見到西班牙咧，好明顯呢度都做得幾好嘅。如果唔係冇咁多人信啦。 係啊，其實墨西哥今日咧有接近九成嘅人口係信天主教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必除到傳統嘅一啲價值觀，譬如頭先阿長都有講，亡靈節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其實亡靈咧，其實同天主教係有衝突噶嘛，你拜鬼啊嘛，你唔可以拜鬼，你係拜神噶嘛。咁但係當地嗰啲其實去亡靈節都係天主教徒嚟噶嘛。咁所以呢個咧係有少少咧同本身歐洲嘅天主教係有啲唔係好同嘅。咁當然啦，即係啲人又唔會分得咁清嘅，佢哋都會覺得喺有傳統嘅價值同埋一啲佢哋本身嘅文化嘅情況之下咧，佢哋會相信天主教嘅。咁而 直頭係唔覺得係兩樣嘢嚟 㗎。係啊，混合咗咯。 如果你睇翻好多嘅，即係無論係影像記錄或者文字記錄咧，其實咧你信亡靈節嗰班人咧，其實背後就係隔離就有耶穌像啊，換曬。你中意擺邊樣都得嘅，就冇一樣同一堆嘢嚟嘅根本上。 係啦，咁所以當年咧，佢哋統治咗呢一個城市嘅時候咧，佢都有同當地嘅阿斯特人佢哋傳教啦。咁佢哋就真係 OK 嘅，半推半就咁樣，咁冇反抗咁大嘅。咁墨西哥人咧，佢哋決定就要喺呢一個廣場嘅北邊，通常都係最緊要建築物就係起呢一個主教座堂啦。呢、這個主教座堂乜咁緊要咧？因為墨西哥城呢個主教座堂咧，佢係全個拉丁美洲咧嗰陣時咧最大，而家都係其中一個最大嘅教堂嚟嘅。咁所以咧，佢嗰個重要地位，你可以見到咧，墨西哥城喺西班牙殖民地嗰個地位係有幾高咯。教堂咧就1573年開始起嘅，但係咧又起咗200多年。 係啊，都係嗰啲啦，都係嗰個時期啲教堂真係只要大間啲都係要起100多200年 啊。係啦，所以咧就經歷好多個唔同嘅建築師啦，咁亦都有好多 建築風格都開始慢慢變嘅咯，即係幾百年 啦 未。 係啦，所以佢都溝埋咗好多建築風格嘅，包括譬如有文藝復興啦，有巴洛克啦，或者新古典嘅建築風格都可以見到嘅。咁點樣可以睇出佢有唔同嘅啦？講下個平面先啦，佢真係好大嘅，因為呢一個教堂咧係有110米乘54米嘅，咁其實係十字平面設計啦，但係裡面咧佢有三條嘅內廷啦，即係 nave 啦，佢側邊有16個嘅一啲小教堂啦，每個小教堂咧都係金碧輝煌啊，有唔同嘅設計啦。咁呢一個只係佢其中一部分，因為佢呢個主座教堂隔離咧，仲有一個咧係比較細嘅教堂仔嘅。咁嗰個咧就是、一個禮拜堂嚟嘅。 係 嗰、那個禮拜堂咧就係俾主教休息啦，同埋 office 啦，或者一啲人領洗嘅地方。咁都係 嗰、那個你講嘅細，但係一啲都唔細，都好大下。 係啦，都係大嘅。我其他城市基本上一個大教堂嚟嘅，佢大約係主座教堂嘅一半嘅面積咯。咁但係呢兩個建築物拍埋去咧，其實咧個風格好唔同嘅。主教座堂咧喺18世紀咧，佢先加咗兩支塔喺度。咁兩頭咧，所以咧後期咧就係比較多啲新古典嘅風格啦。但係個立面咧，你見到好多曲啊，或者一啲彎嘅元素咧，就係比較巴洛克啲嘅。咁所以佢好多唔同嘅雕塑喺度啦。咁而佢側邊個禮拜堂咧，個設計又好唔同嘅，因為佢嘅正門咧，佢係用咗當地嘅一啲紅色嘅磚，加埋一啲石灰岩去形成嘅。咁所以咧，佢嗰啲紅色嘅磚咧好突出嘅。咁佢正門嗰個用石灰岩砌嘅部分咧，其實上面咧就雕咗好多唔同嘅石像喺上面，包括頭先阿卓然講話嗰陣時聖 Francisco 嗰個教會咧，嗰12個門徒全部咧嗰啲雕像都可以喺度見到。 系我哋话，即系嗰啲嘅人咧，即系以前嗰啲啊，即系用一种修道形式，好苦行嘅。最初嚟嗰班系好鬼中意，我哋叫托钵啊，即系托钵，即系咩意思咧？佢哋系乞食嘅，啊，所有钱就捐俾人咁啊。咁但系嚟到之后咧，就交俾咗教区之后咧，教区就会喺嗰度咧起所谓嘅主教座堂啦。咁喺起咗之后咧，就成为咗即系当地统治嘅特征嘅一部分。咁、而且呢一个咧，其实系总教区嘅，即系话简单讲就系当时新西班牙最重要嘅教会领袖， 教廷 喺新西班牙嘅代表啦。咁所以呢一座嘢其实简单讲咧，就系官方建筑物，咁理解系冇错嘅。 系今日去到咧，真系会觉得好宏大嘅，入边真系金碧辉煌，你就可以见到咧，当时西班牙喺墨西哥究竟攞咗几多钱啦，就摆翻都几多钱喺里面啦。 教堂就好靓啦，咁而我哋之前讲嗰啲水道啊，即係讲威尼斯咁样嘅一啲就已经冇晒啦，咁但係之前话其实嗰个地方本身都即係或者今时今日我哋睇墨西哥都好多时候会有一啲嘅洪水问题啊，或者一啲设施其实一来之前嘅人系咪已经处理咗，定还是西班牙人嚟到嘅时候依然系要面对呢一样嘢嘅呢？ 其实呢头先有讲啦， 墨西哥城呢随后跟住不断扩张啦，咁所以呢个湖呢慢慢就填嘅，填填下呢就已经黐埋个岸啦，之前係搵桥泊，慢慢都唔需要啦。咁但係西班牙人呢就冇好似阿兹特克人咁呢，佢同大自然佢觉得有联系啦。其实之前呢阿兹特克人呢佢哋反而有用个河堤呢，佢点样去令到洪水个问题冇咁严重。咁其实都要透过之前我哋讲嘅啲河道去疏水。但墨西哥人冇嘛，填晒啲河道你疏唔到水啦，第一。咁慢慢填下填下，大家都唔记得咗阿兹特克城嗰个概念系点样啦。所以呢喺殖民地时代呢，其实呢大广场系射水浸嘅。系差唔多每年都水浸一次，佢哋解决唔到。咁佢哋都试过好多方法啦。啊，不如我哋试下起一个劲啲嘅河堤啦。咁但系呢又因为呢冇充足嘅维修，所以结果呢又系崩下个堤坝，我哋又嚟浸水啦。咁又正试过呢系有讨论过，喂，直搬首都啦，成日都浸水，啲人哇浸到两米喎，点做生意啊？夏天每次嚟一次，咁真系好。大件事嘅喎、 哦，正正话要讲清楚啊！佢本来系一个湖嚟嘅，填平咗做陆地。你记住，点解有湖啊？就是、因为附近嘅河流嘅集水就喺个湖度进行，咁所以啲水咧永远都会向住个市中心流嘅。咁你话几大件事？即系所有嘅水喺度。咁同埋咧，到时至今日都好啦，嗰啲嘅湖、嗰啲嘅水啊，地下水咧就会有倒灌，咁即系入渠咧。即系你谂下啲污水渠倒灌喷翻上嚟，年年系咁喷，你谂下几大件事？ 系啊，所以其实都系影响个城市卫生问题 嘅，非常严重 嘅。唔系净系话浸水咁简单，即系你排污系统咧，同埋食水系统其实沟埋一齐噶啦。基本上咁变咗，或者好难解决。其实咧，实质上今时今日咧，墨西哥嘅呢一个水浸问题咧，唔系完全解决到嘅。因为始终个历史原因咧，系不断填海冇谂嗰个排水个问题咧，去不断累积咧系解决唔到。咁但系去到咧独立之后咧，喺十九世纪尾咧。有一个叫做迪亚斯嘅总统上台，咁迟啲会讲下呢个总统啦。咁呢个总统呢就推行一啲现代化嘅工程。咁所以呢搵咗啲工程师啦，睇下点整啦。咁慢慢呢佢点解决呢，其实系结果将所有湖水抽干。抽干咗之后呢、哦、就起码呢就好似讲冇咁多机会呢就会水浸。咁但係都有嘅。咁但係呢又某程度上系解决到呢个水患问题。咁、其实今时今日呢成个墨西哥城呢基本上冇湖㗎啦。咁但係呢如果大家肯去南边一个区呢，呢、這个区呢叫做索奇米尔科区。咁反而呢就可以见返以前嘅湖田。咁、我嗰阵时都去啦，因为呢其实成个特洛奇蒂特兰嘅特别之处就係好多河道嘛。咁呢个历史好似突然间冇咗。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南边呢，呢一区呢曾经都系一个城邦嚟嘅。嗰阵时其实距离呢个特洛奇蒂特兰好远嘅。咁但係填下填下之后呢都变咗墨西哥城一部分啦而家。咁所以呢而家呢如果过去呢佢哋因为比较后期发展啦，最尾填湖都未填到去嗰度啦，反而就保留翻以前嗰個湖田嘅感覺。咁、但係咧，佢一定冇嗰陣時特洛奇蒂特蘭咁靚㗎啦。咁你而家咧，佢哋反而咧就變咗一啲遊客嘅活動咯。譬如佢坐咗一啲好靚嘅船啊，用七彩繽紛顏色整啊，我覺得好似靈車咁樣。咁但係咧， 佢哋好興啊，顏色好靚。 係啊，但係就好全部熒光色嘅。 係啊， 咁佢就會誒俾遊客 嘅好多花紋嘅。 係啦，好多花紋嘅。咁咧俾遊客去，同埋一個好大嘅英文字會講佢西班牙文嘅字講佢嘅名啦。每個船都有名嘅，就可以坐廿几人。之后咧就喺沿湖咧睇翻佢啲湖田点样耕作，亦都会睇到佢哋部分以前佢哋点样去做啲水道咯。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工程，大家都可以睇下翻究竟嗰阵时古文明嗰个智慧系点样啦。 呢个索奇米尔科区咧，亦都1987年嘅时候啊，咁就同墨西哥城嘅历史城区一齐咧，都成为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文化遗产啊。咁所以相信即系亦都保育得唔错啦，亦都系即系大家如果去想感受一下当年啊特洛奇蒂特兰嗰种嘅水乡嗰种感觉咧，呢度咧就可以俾大家有翻少少嘅嗰种嘅感受啦。咁而但系咧，我哋讲墨西哥城嘅发展同历史咧，其实我哋可能只系完成咗上半部分啫。咁因为咧嗱，之后仲有好多喺佢哋即系独立之后啊，咁亦都有好多嘅关于建筑嘅故事咧，可以同大家讲嘅。咁而呢啲咧，我哋都留翻喺下一个礼拜啦。下一个礼拜一晚啊9点咧，继续咧听住我哋嘅建筑二，再同大家讲墨西哥嘅首都墨西哥城。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先露、曾卓然、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